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48集，白莲灭将。退无可退，逃无可逃，李子龙咬咬牙，只得抽出随身软剑迎战。软剑在他手中一抖，瞬间变得笔挺坚硬，与寻常长剑无异，却又更加锋利。他心中焦躁，剑势自然也迅猛激烈，如暴风骤雨一般，急于摆脱随州。但他急，随州也不遑多让，刀刀携着风雷之音往李子龙命门要害上招呼。不过眨眼之间，两人就斗了十来招。李子龙一边与随州缠斗，一边还要分出心神注意周边动静。随州带来了不少人，但那些人现在都被他的手下缠住了，一时半会儿暂时还分不出空来。只要自己能摆脱随州，照样还是有逃跑的机会的。只要一想到今天自己眼看着就能够离开这里，却功败垂成，李子龙的面色就变得越发狰狞起来。他完全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，可是现在再想这些又有什么用？在威宁海子的时候他能脱身，现在同样也能。不过李子龙显然忘了，在威宁海子的时候他能全身而走，乃是借由地利之便，而且都已经精疲力尽，没有再战之力。现在敌人人多势众，而此处又非茫茫草原戈壁，他想要离开就得将这些锦衣卫全部甩开，而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随州。高手过招，刀光剑影，战况激烈自不必提，但唐范去而复返却不是为了观战，而是为了还躺在那里的吉敏。对方被李子龙连击数掌，吉敏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严重的损害，唐范甚至不敢将他带到厅外，只能将对方搬到最近的角落里避开打斗，又小心翼翼地扶起他的脖梗，轻拍脸颊。 子明，子明，子明。 在唐范喊了许多声之后，吉敏的身体微微一震，眼皮勉强睁开一条缝隙。对方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声音实在太小了，唐范不得不弯下腰去听。唐范腿上的伤口只是草草用外肠绑紧潦草地包扎了一下，血还在细细地往外流，整条腿也几乎无法动弹。但此时此刻，唐范根本无暇去顾及这些，他甚至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伤痛，只能紧紧抱住吉米。 润琪啊， 我在，我在。 唐范将耳朵贴在对方唇上，就为了能够听清对方的每一个字。 我老家母亲。 吉敏甚至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，只能用零碎的只言片语来表达。但唐范如何会听不懂他接下对方未说的话？ 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他老人家我会照顾他。 还有，不要跟朝廷说，我说我投靠。 唐范紧紧抓住他的手，似乎担心自己一松手对方就会彻底消散。他眼眶通红，要紧紧咬住牙才能咽下快要出口的哽咽声。 你没有投靠白莲教，你是与我一道被白莲教妖徒捉来的，而且为了擒住贼首李子龙，你不幸殉职，乃是大大的功臣，理当得到朝廷抚恤。不单如此，我还要上书为你请封谥号。 姬敏闻言，脸上流露出微微的欣慰，眼中也泛起光彩，身体竟然恢复了一点力气，连说话都变得流畅许多。 对不起，我的确很嫉妒你，但是我也很羡慕你，喜欢你。当初我落魄的时候，只有你待我一如既往。若你不嫌弃，下辈子我们再做朋友。 他的瞳孔渐渐涣散，最终也没能将那句话说完整，仅仅是嘴巴微张，眼睛维持着半睁不睁的情状，仿佛犹有憾恨。 子明啊， 唐范悲戚不已，强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落下了。先前被李子龙一刀扎在腿上，他连哼都不哼一声，此刻却忍不住放声痛哭。那头李子龙着急逃走，随州却一心想要他死，两人在战役上就见了高下。加上门外锦衣卫人多势众，逐渐控制了局势。庞奇等人进来援手，李子龙被团团围住，心烦意乱之下被随州一刀砍中后背，又被旁边庞奇早已准备好的火铳一射，胸膛直接就开了花。他睁大着眼睛死死瞪住随州，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自墙壁滑落下来，死不瞑目。任凭李子龙如何翻云覆雨，诡计百出，又如何千变万化，玩弄人心于股掌之间，最终也逃不过作恶多端该有的下场。唐范并没有关注那边的战况，他依旧沉浸在好友死去的悲痛中，直到肩膀被一只手按住。 你们是怎么脱险的？又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 他知道是谁，所以头也没抬。随州的声音也充满了疲惫。 当时我们已经进山了，但我发现有些不对，就及时退出来。刚出山，里面就爆炸了，半座山都发生塌方，大家受了点伤，但幸而退得早，没有人死。 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但唐范如何听不出其中蕴含的惊心动魄？但凡随州警觉的晚一些，又或者少半点魄力，他估计真要在黄泉之下才能见到对方了。 幸好你没事。 随州按在他肩膀上的手紧了紧，才继续道： 因为爆炸的事情，我就担心对方调虎离山，所以匆匆赶了回来。等回到吉安的时候，才知道吉安府已经乱作一团，新明死在县衙后堂，而你和吉米又都失踪了。当时我就在他的石桌上发现了这个。 他伸手过来摊开掌心。 菱角？ 是一堆未吃完的菱角。我询问之下才知道，这种菱角因为味道特别鲜甜，只在庐陵县附近一处地方才有产出，算是当地的土医，便寻迹找了过来。这应该也是他一早准备留给我的线索。 唐范闭了闭眼， 伸手在吉明脸上轻轻一扶，将他的眼睛合上。庞琦正在指挥手下善后，李子龙虽然死了，但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解决，比如先前还在后门等着接应李子龙的那波白莲教徒。这座山庄位于庐陵县郊外，是方慧学名下鲜为人知的一处别庄，被他专门用来干些与白莲教有关的见不得光的勾当，也不知道埋藏了多少秘密，需要他们去一一挖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被李子龙挖空的银矿，那些银子到底流向何方？徐家与方家的事又该如何了解？以及远在宫闱与李子龙暗中勾结的大人物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一桩桩的事情还有待唐范与随州他们去解决。但此时此刻，唐范只想也只能长叹一声，我现在有些想念京城了。 很快就可以回去了。 夏日午后的阳光很是灿烂，近乎耀眼，将外面一整片院子都照得毫无阴影。幸好还有这个人在身边。伴随着李子龙的死，他的手下也大都落网，白莲教彻底土崩瓦解。纵然还有少数漏网之鱼流亡在外，但那些人孤掌难鸣，也对朝廷谈不上什么威胁了。白莲教准备装箱抬走的银子被拦截下来，后来锦衣卫又从李子龙的尸身上搜出不少银票，这些银票全都是他几年来利用做生意之便分存在几个钱庄里的。狡兔三窟，这样做可以保证他自己无论身在何处都有钱财可以随时取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李子龙才总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与朝廷作对。除此之外，徐家与方家也都因为勾结白莲教被抄了个干净。方家人这才发现，他们精明能干引以为傲的家主竟然是白莲教二龙头。真正的方慧雪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李子龙杀死了，后者不仅装扮成方慧雪接收了方慧雪的一切，还顺带替方慧雪完成了他这个方家子孙都完成不了的事情，振兴方家。借着方慧学的身份，李子龙在吉安府混得风生水起。他一方面利用这层掩护暗中开矿铸钱，另一方面则捐钱修桥铺路，为自己赢得好名声的同时，也是为了让自己暗中进行的事情更加顺利。有了金钱的支持，方家的家业自然越来越大，白莲教的造反大业也得以继续下去，可谓一举两得。虽然唐范几次坏了白莲教的好事，也揭穿了李子龙的几层身份，使得白莲教视他如眼中钉，但实际上李子龙心思缜密又诡计百出，十分难对付，否则以锦衣卫之力也不可能跟对方周旋了那么多年还屡屡失手。假如没有吉敏的临时反悔，此刻唐范早就死透了，李子龙也早已从容脱身，而等随州赶到时，估计只能给唐范收尸了。唐范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，在他的努力下，吉敏已再任殉职，盖棺定论，朝廷赠其奉义大夫，修正数印，其母封五品仪人，赐匾赠金，以慰天年。徐家那边，由于徐方两家生意上千丝万缕的牵扯，使得徐家被扣上了乱党罪名，同样岌岌可危。徐兵虽然远在京城，反应却十分敏锐，他见势不妙， 立马主动将家财悉数捐献出来，通过万党直接进献给皇帝，也因此保住了一条性命。当然，以徐冰的狡猾，捐献出来的到底是不是他全部的家财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白莲教的事情暂且不提，院士舞弊案水落石出，徐穗与沈思二人分别杖责50与30，且终生不得参加科举。这还是看在他们老子一个破财一个丢官的份上。因其举报有功，且有唐范上书求情之故，沈坤修被削职为民。对他而言，儿子能够保住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无论如何，这一切总算告一段落。方家也好，徐家也罢，他们终究成为历史。花开又花落，秋去又春来，两三载时光匆匆而过，转眼就到了成化22年秋天。白莲教不再兴风作浪，天下仿佛也太平了许多，至少对于唐范和随州来说的确如此。回京之后，两人总算过上了不需要再疲于奔命的平静日子。不过平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罢了，天下无大事不意味着朝堂是平静的，恰恰相反，这两年皇帝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究其根底说来话长。在如今这位太子殿下正名之前，贵妃万氏因为自己无所出，所以对后宫子嗣同样严格控制。譬如伯贤妃所出的朱友吉，也就是当今太子的哥哥，在2岁时即被封为皇太子，可受封太子之后还未过2月，这位小太子就离奇暴病而亡。当时宫闱内外传出许多流言，其中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莫过于小太子是遭了万贵妃的毒手。就连现在的太子朱佑称，在未经册封之前同样吃了不少苦头，幼年在宫中几乎颠沛流离，差点就没能存活下来。等到与皇帝相认时已经5岁，过了最脆弱最容易夭折的年龄。而在那之后，万贵妃仿佛也破罐子破摔，不再禁止后宫女子诞下子嗣。于是在太子朱佑称之后，后宫子嗣接二连三的诞生。到如今皇帝膝下已经有了数十位皇子皇女，这其中还不包括尚在嫔妃腹中未出生的。可见在万贵妃解禁之后，成化帝有多么努力。眼下后宫子嗣繁盛，开枝散叶，再也不复成化初年冷冷清清的模样了。但努力过度的后果必然是皇帝金元亏损过度病倒了。他的身体本来就不算强壮，偏又不加节制，连太医也束手无策。结果皇帝眼看医术无法彻底治愈自己，就开始将希望放在虚无缥缈的仙术上，对李咨行、纪晓等人越发信任，几乎到了偏听偏信的地步，对国事政务的关心日益减少，到如今已经到了几乎完全不过问的地步。唯一庆幸的是，皇帝虽然不肯干活，但内阁还在干活。内阁里虽然未必人人齐心协力，但有赖于老祖宗立下的制度，帝国总算能够维持日常的运转。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就当真太平无事了，起码唐范在内阁每天就过得精彩跌宕，堪称刺激。2年前因苏州案、舞弊案以及剿灭白莲教等，回京后唐范便因诸多功劳累加，从督察院 调到刑部，正式任刑部左侍郎。且当时的刑部尚书出缺，他便顺便代行刑部尚书之职。虽然还未证明，但已经是实际上的刑部尚书了。按照唐范的年纪来说，这种升迁速度已经十分惊人了。以刚过而立之年，就以三品侍郎掌二品尚书职务，放眼大明朝，估计也没有几个。对比官场上其他四五十岁还在知府或知州的位置上挣扎的人来说，简直可以称得上平步青云，年轻有为了。这时，内阁形势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原先被朝臣私下戏称为只呼三阁老的万安、刘许、刘吉三个人，实际上已经只剩下了万安和刘吉两个。早在几年前，刘许就被万安和刘吉合谋排挤走了。刘许走后，万安又接连推荐了彭华、尹直等人入阁。刘吉势单力薄，渐渐落了下风，便又推荐了刘建、徐普、邱俊等人入阁，以此跟万安抗衡。那个时候，唐范还未回京，入阁这件事儿，原本跟他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但是，邱俊入阁的事情遇到了很大的阻力，因为邱老头为人刚直，遇事宁折不弯。刘吉推荐他入阁，也不是因为喜欢他，而只是想用他来对付万安罢了。万安当然不会同意给自己找这么一个麻烦，两边就僵持不下。正好这时候，唐范了结了吉安的事情，回到京城，又暂代刑部尚书一职。刘吉就退一步，说不如让邱俊的学生唐范入阁。唐范人如其名，性格活泛圆滑，远比其师来得合适。